这是1990年台湾的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追妻三人行》的主题曲，由蓝心湄演唱的《无色彩》。人们被追妻三人的举动所吸引所逗乐，这部喜剧主要围绕了牛家三兄弟阴差阳错般的情感纷争，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滑稽幽默的故事哦。一提到这部电视剧呢，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蓝心湄把那个土里土气憨头憨脑的林美好饰演的让人印象深刻啊，实在是一个另类经典了，也证明了俊男靓女未必是收视率的唯一保证。蓝心湄这么多年，从1984年出道哦，横跨了歌手、主持、戏剧、影歌是三栖红星。她现在主持的《女人我最大》节目呢，依旧是收视率非常高，带领了时下女性流行风潮。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每个人都会》。 也是一人一瓶清水，都是对。爱是送一百支玫瑰，也是让尸体开花蕊，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Oh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的胃。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都答对。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

非常成功的团体，四人美声团体九十八度，他们的代表作《Because of You》，情歌唱到能够让人动容，狂野的舞曲让人看了之后又全身蠢蠢欲动，而且四个人呢都兼具了偶像的外形啊，非常俊朗。之所以叫九十八度呢，是因为它代表了人体的正常温度。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自己的歌能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喜欢。我想随着年纪的增长，一个人的接纳度呢就会越来越大哦。我曾经呢，不是那么的关注他们，可是现在来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仿佛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在里面。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曾经你不太喜欢的或者你接纳度不太高的事物、事情、人物，在很多年之后，你可能会重新认识他们，重新接纳和喜欢他们。 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晶。

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大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大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大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